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89节：阔略其下，恐下于他。这个两句卧坐也是我们很容易触犯的，多半是属于习气，苛刻虐待下人。过去这个官吏虐待平民，苛刻平民，这个家庭里面中上等的家庭用的奴婢都很多那么对于这些人呢，往往也加以虐待。没有想到做下人的他也是人呢，也是人之儿女。我们学佛之后对于这些事情了解更深了过去生中行业不善，所以才感得这样的果报。读书明理一般真正学佛的人对待下人都非常厚道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回过头来想，我们修学哪一个不希望在这一生有成就呢？但是为什么不能成就？实在是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。如果我们用苛刻虐待别人这种手段来对付自己，倒也没有不成就的。过去现代我们看看，凡是有成就的人对于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对别人呢能宽恕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早睡早起，这是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条。可是在都会里面生活确实比较上困难，可是还是有我们曾经看到 早晨四五点钟啊，在新加坡，在台湾也是的啊，我们到公园公共场所就有很多人呢在那里练拳啊，在那个地方练功。啊，那么这些人目的不过是为身体健康而已。我过去在加州，我们邻居有一些老先生啊，大概就是80出头的样子啊，他们每天早晨啊也是3点钟起床，结伴呢到外面去走路啊，每天大概要走1个小时再回来，都是为了锻炼身体。我们讲修行，每一天这样的懒散怎么能成功呢？啊，真正修行道场，老和尚对于同学都有严格的要求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没有出家了，以居士身份跟灿云法师在这个普里住茅棚。那个时候普里是乡下了，水电都没有，所以晚上没有电灯啊，灿云法师买了个汽车上用的电瓶啊，用小灯泡啊，手电筒的小灯泡，每一个房间用一个小灯泡啊，佛前面呢点蜡烛啊，所以在山上晚上啊8点钟就睡觉了啊，3点钟起床啊，3点半钟呢我们就做早课啊，早课是个人做个人的啊，在山上做早课，那个时候拜佛啊，早晨起来拜三拜拜，每个人自己定自己的功课啊。灿云法师年岁大了，其实那个时候他才40多岁，他拜佛的动作很慢，我们拜300拜啊，他大概只能拜100拜啊。那个住山上有个大宗法师啊，体格很好，他拜的速度比我们都快，拜的最快了，他一天拜1200拜，我在山上一天拜800拜啊，这是我们的定课。拜佛完了之后大家在一起打一个三规，这早课每一天规定有2个小时读经啊，读经也是个人读个人的啊，你自己喜欢读什么经，喜欢研究什么经啊，自己做自己，生活非常有规律啊。茅棚虽然小啊，只住5个人啊，可是相当精进，时光没有空过啊。如果有丝毫放逸， 道业当然就不能成就了。所以为什么不苛刻虐待自己呢？饮食起居越简单越好。禅云法师很重视营养，也不能说没有道理。那个时候在山上，我在山上做义工啊，照顾三位法师，一位老人，老人是朱金咒老居士，他那个时候已经70多岁了。在山上啊，照顾4个人。这样在山上啊，住了半年。半年当中，我拜佛超过10万本。确实把心呢安定下来了。所以有这么一个基础，以后到台中去学教，在台中学教，我每天还拜300拜，在普里每天拜800拜，到台中去之后每天拜300拜，拜佛是个很好的运动，对于身心健康啊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人要想成就，应当对自己苛刻，对自己严厉，不必用这种方式对别人，对别人是过失。这个汇编注解里面引用佛一段话，这段话是《释迦罗越经》里面的经文，这是一部小乘经，我们过去在台中啊学过这部经，说佛告释迦罗越言：一切世人视其奴仆，当有5事。这是佛教给我们怎样对属下。他说：一者，先以知其饥渴寒暑，然后去食。这一条很重要，先要照顾他的生活，然后才可以使唤他。第二呢，有病当为医治，一定要尽心尽力帮助他治病。三者不得妄用鞭挞，当问虚实，然后则治，可恕者恕，不可恕者训之之。下人有时候有过失，这是在所不免。他为什么会沦落做童仆？我们能想象啊，他没有智慧也。愚痴、鲁钝，做事哪里会没有过失呢？即使有了过失，应当仔细观察，可以原谅的，原谅他。不能原谅的，要教训他。 不能够随便的鞭打了。尤其在现在的社会，现在的社会不要说是鞭打了，那你是犯法的，国家法律是不许可的。颜色要是严厉一点，多与对方结冤仇。现在这个社会普遍存在报复的心理，报复的行为，所以社会大乱了。我们处事待人接物，不能不小心，不能不谨慎。有的时候这个祸害不知道从哪里起来的，这是自己疏忽。第四个是，若有纤小私财，不得多知。这个下人有的时候他积蓄一点财物，这是他所有的，决定不能够夺取。第五呢，给予物件呢，当您平等，物得偏取。家里用的人多，赏罚要公平。给他们的东西要平等。这个衣食日用，或者这个零用钱都要平等。才不至于引起他们内心的不平怨恨。我们读这一段经文，不仅是用在对属下了，在这个社会，我们现在接触的面很广，尤其是这一个世纪，我们冷静地观察，就像外国人所说的，进入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社会，佛这些教诲我们更应当牢牢地记住要依教奉行。那么孔夏注解里面说了有两种，一种是遇到人有急难，他不去安慰他，故意装腔作势来吓唬人，第二种是图利，所谓是损人利己，这个损人手段恐吓是最常见的。这些事情古今中外都有， 尤其是有权有势力的人，欺压平民百姓，这个手段是最常见的。注解里面引用观世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在众生不畏其难当中，以无畏施于众生，观音菩萨修行正果，这是第一个因素啊，救苦救难呐。所以，我们称观世音菩萨为施无畏者。所以，对于人在危急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安慰他，要帮助他离苦得乐。当然，这个里面必须要有高度的智慧，要有很深远的见识，开导于人，让人觉悟啊，把劫难化解。那么一般劫难因素当然是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？执着。坚固的执着，彼此不能相让，这个灾难就发生了。两边都能够让一步，天下太平，灾难就化解了。人为什么不能够放下执着？这个里头的因素也很复杂。佛说得清楚，坚固的执着是从我见我贪我爱我痴里面发生的。相宗经论上说，四大烦恼常相随呀。从这个地方产生执着，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造业。既然造的业因，决定了不能够免除果报。所以人生到这个世间来，为的是什么？佛的答复啊，我们越想越有道理。佛答复四个字：人生酬业。你过去造的业，你这次来受果报啊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 过去造的善业，这一生呢得善报；过去造的恶业，这一生得恶报。六道众生呢，如此而已呀。真正参透了，明白了，从此之后啊，不再造恶业了。任何人加害于我，我也能够忍受，不怨天，不尤人。知道什么？知道这是自己过去造的业，今天应当受的果报。果报受完了，我不再造恶业了，这个前途一片光明啊！稍存怨恨不服之心，那个业报是没完没了，这冤冤相报啊，何时了？人生在世间，我们常常看到小动物，跟这些小动物没有两样啊。多看看呢，多想想啊，人就会觉悟了。人命无常，过土为脆也。六百卷大般若经里面给我们讲的，我把它总归结六个字：无所有，不可得。无所有是说现象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无所有啊。所有一切诸法摆在面前，就像幻化一样，梦境一样，不可得。我们把这个真相看清楚了，心就平静了，智慧就开了，烦恼就灭了。处世待人接物啊，自然像佛菩萨那样的和蔼啊，慈悲也。怎么会有这个不正常的手段去对人，不可能的了。所以不接受佛菩萨圣贤的教诲，我们不懂这个道理，随顺烦恼意气用事，没有不造业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这一段。